第十八次共产党劳动党国际会议10月28号和29号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会议是以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攻势，共产党劳动党争取和平与劳动人民群众权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和战术为主题进行的。由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等59个共产党劳动党代表团和代表参加。会议上，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做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目前帝国主义反动势力面临灭亡，他们极力企图维持自己的支配权。为了实现世界自主化，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要高举反帝自主旗帜，坚持自主性，而且在这一斗争中，共产党、劳动党应当成为先驱和旗手。以团结的战略粉碎帝国主义者的分裂离间阴谋活动，这就是我们党的原则立场。世界各国共产党、劳动党要在反帝自主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他说，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完全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是朝鲜劳动党的最终目的，并强调，朝鲜劳动党今后也将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劳动党的支持和声援下，为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为争取人类的自主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积极斗争。会议上通过了支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斗争的声援决议。会议上通过了最终文件《第十八次共产党劳动党国际会议会议书》。会议决定将于2017年10月底或11月初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第19次共产党劳动党国际会议。